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祭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 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 这是一段老北京的十六小曲儿，叫拔白菜，它流行于晚清和民国年间。我相信我的听众们啊，恐怕很少听到了。演唱这段小曲儿的就是已故北京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赵俊良先生，伴奏是许吉星先生。这一段的曲牌叫做打牙牌，因为同名曲目而得名。那这首珍贵的北京小曲儿收录在2014年秋冬之际出版的赵俊良先生演唱的《梁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中，这也是北京曲艺界在2014年推出的一张非常珍贵的专辑。如果您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那一定对赵先生主演的电视剧有所了解了。其实呢，赵先生对北京小曲的挖掘整理付出了很多心血。那您喜欢赵先生唱的这些个北京的十六小曲吗？您想听听他的舞台绝唱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我们还是邀请赵俊良的徒弟，北京市曲剧团艺术史副主任顾博岳和我一起聊聊赵俊良，聊聊他的演艺生活。在访谈之前呢，也让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赵先生。自幼喜爱民间俗曲说唱的赵俊良，从11岁开始接触曲艺表演。在1951年，他成为了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的一名售票员，这份工作在当时那是铁饭碗，不少人羡慕。而喜欢曲艺表演的他呢，却把大部分时间放到了组织文艺宣传方面。在1953年，他拜著名的曲艺艺人江蓝田为师，学唱牌子曲儿《快书》。同年呢，赵俊良放弃了铁饭碗，参与创办新中国曲剧团，担任主要演员。此后为了自己喜爱的曲剧，赵俊良多次放弃好工作。在文革结束以后，他曾经有在市委留用的机会，但是他还是选择回到曲剧团一待呀，又是20年。可以说在赵俊良的生命中，他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北京曲剧上，上班曲剧，下班曲剧，白天曲剧，晚上曲剧。 爱开玩笑的赵俊良不止一次对老伴于亚楠说，此生只求跟曲剧并古。您听听，这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痴迷啊。说到北京曲剧，这可是咱们地地道道的北京地方戏。早在1952年，老舍先生就创作出了剧本《柳树井》，并建议呢将这种戏命名为曲剧，叫北京曲剧。因为还有这个其他地方也有曲剧，所以叫北京曲剧。哎，北京曲剧的诞生，它弥补了北京在历史上没有自己地方戏曲的空白。北京曲剧的音乐唱腔源于单弦曲牌和这些个北京小曲儿，啊，它的主要曲调呢，太平年呀、云苏调啊、罗江院呀、南城调啊、剪电花啊、湖广调啊、南锣北鼓啊、蜀唱啊等等，大都出自民间小曲儿，有的擅长抒情，有的适合叙事。这些个北京小曲儿呢，也成为了曲剧选用这个唱腔曲调和改编创造新的唱腔曲调的主要来源。赵俊良先生会这么多的北京时调小曲儿，这跟他的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简单的介绍过了赵俊良先生，下边呢，请您听我跟顾伯月给您回忆赵俊良先生的故事，听我们一起为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北京曲剧团的顾伯月。哎，顾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顾伯月。 哎，对，我们哥俩其实关系很好。 是， 哎，很多年以前就认识， 没错， 一块儿也唱过单弦。 嗯嗯， 今天呢请顾伯月来，我们主要是为了聊聊赵俊良先生。赵俊良先生他会的挺多啊。 对，实际上就说这个拉洋片嘛，也叫拉大片。 嗯， 赵先生在很多的这个片子里都用到了， 嗯， 比如武生泰斗， 嗯， 里头也有这个，还有一些个电视剧，包括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双簧， 嗯， 说书，还有在这有一个电视剧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嗯， 那是就是以相声的段子串成的这么一电视剧。 嗯， 他在那里有太平歌词， 嗯， 竹板书， 嗯， 就是说他在影视剧里运用了很多这些东西。 嗯， 包括宰相刘罗锅里头他最后有一个千叟宴。 嗯， 实际上这段是把插曲的一个来源一个传说用电视剧把它演出来了。 对， 当时呢他召集了很多跟他要好的一些个老艺人， 嗯， 老票友都来参加这个剧组。 嗯， 都是演的一些就是乾隆年代的一些老臣。 嗯， 乾隆问他们说，你们现在干嘛呀？说我们现在唱唱跳跳。唱什么呀？这一帮老人啊， 嗯， 站起来一人拿一把子鼓， 嗯， 就唱。当然那剧里唱的是一个新写的词了， 嗯， 但是是把这个老的这个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插曲的这么原始的给呈现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嗯，有点意思。哎， 诸位在家目前都做些什么呀？ 啊， 吃饭， 睡觉，溜溜达达， 唱唱跳跳。 哦，还唱唱跳跳。好啊好啊。 太阳华， 您听奴才说，据奴才所知，他们有时候唱的是一些靡靡之音呐。 什么靡靡之音？ 各位都是武将出身的，国家现在虽然是一片升平，尔等也不应该意志消沉呐。 是啊。 哎，我说老伙计们呐， 啊， 把咱的家务事拿出来。 哎，对，对， 把咱的靡靡之音唱上一段，让太上皇皇上听点。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 狼烟滚滚 刀，枪毙葡萄杨柳院，战鼓忧，催人马号，月下星河如流水。家山红胆战袍，青水浊，将军对镜愁白发。 这是赵先生的这个后来到八十年代以后参加影视剧的拍摄。 对， 他也曾经跟我聊过，他说你别看我这岁数大，但我演老人啊，但是我得老精神，我得抖擞着。 对对， 哎，为什么呢？人家影视剧啊，剧团人不愿用老人 啊， 哎，老人也得年轻点的演，为什么？您弄一老头儿，这出点什么事儿的？ 对对，尤其是拍影视剧比较费劲， 啊， 比较费周折。 对 呀， 啊，你这就这一句话或者这一个节儿，那且得拍呢，而且天天在那儿冻着，夏天跟那儿热着，早上六点钟办好了戏，跟那儿你坐到中午就在那儿，未必拍得上。 对， 但是你就得在那儿等着。所以这个，你看我这个身体还挺好啊。这真赶上过，说这个找一老先生，哎，头天拍完戏了，送到那个宾馆住下了。第二天老先生没出来， 哎呦， 哎，再敲门进去一看，老先生过去了。 这担着责任的，哎。 对啊，所以人家剧组不愿意用岁数太大的，那所以我就得，这不是扎正着吗？ 对对， 他还用这词儿扎正着，哎，我得演戏，他还真是喜欢这个。 实际上到后来赵先生演了这几个戏之后呢，比如《采用罗锅》， 嗯， 《四季西行》， 嗯， 当时呢，其实，在观众里头对他已经比较熟悉了， 嗯， 结果他得了一场病， 嗯， 得了一场病呢，等于就是后来演的影视剧就比较少了， 嗯， 等于是老先生该红了得病了， 没 红起来， 哎，也 没 红起来。对，但是他现在塑造这几个形象还是看出功底， 哎，深入人心的， 哎，可以说是老戏骨。 因为我跟他有几次出去走半路上，就有些年轻的， 嗯， 就哎爷您是不是演那个电视剧演那个坏官的呀，都能认出他来啊。 都知道演坏官的，啊。过去他是以这个演轻功戏啊拿手。我曾经问过他，我说这个您都是演的这个清朝的。他说对呀，我们当年都得正经学呀，啊。我说学什么呀？你比方这请安，你怎么请？你这手搁在哪儿？他不是像现在那好戏，他不对呀，啊，他就一弯腰一搭手，不是那样啊。哎，你包括大礼，这手怎么扶这膝盖，这手怎么搭这手上，那都是正经过去找过真是当过官的人或者在宫里干过的，我们当时是仔细的学习的。 对， 所以现在好些我们看着他就是别扭，他不 过去的这弄这个讲究， 哎， 到后来就是都随便来了。 嗯，你包括这马蹄袖 啊， 怎么掸？ 对， 他咵一下往那一掸，惊驾之罪啊！你得怎么掸，这是对的。这个礼仪啊，过去得李宾斯排呀，啊，我们没赶上李宾斯，但是我们赶上那些个啊，什么这个老太监啊，什么 当时 那些个 人， 我们清朝的人，我们赶上了。现在这不成，也是有时候有点怨言啊。 所以后来有的也是有些剧组还请过他去讲这个清代的礼仪。 所以这样的剧组还是比较这个严肃认真的。 对对对。 就我们老说这个《西游记》，为什么就那版《西游记》那么好， 啊， 那版《红楼梦》那么好， 嗯？ 您看看那版《红楼梦》前面片头上请了多少顾问， 对， 是不是多少大名家在那把关？ 而且那一个片子都排了好几年啊， 嗯， 现在哪有这样的？ 现在就赔死了，是不是？ 但是这个赵先生呢， 嗯， 除了他在专业舞台上， 嗯， 除了在银屏上， 嗯， 表演之外。因为他好奇这个曲艺啊，脱离不开这个， 嗯， 在业余的曲艺活动中，北京的业余的八九票房， 嗯， 都能看到他， 嗯， 您包括您刚才提到，您是在这个明光北里的那个， 对，老年之家。 实际上，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哎， 当然比您要晚的多了， 嗯， 我是2004年才跟他见面。 哦，你比我晚13年，嗯， 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明光北里这个地儿， 哦， 我也是我，因为我跟我也谁都不认识，我就自个儿找， 嗯， 这地址找着去的， 嗯， 打那儿跟他见的面。 嗯， 就您刚才提到的这， 那等于后来是重新恢复的。 后来是， 嗯， 我到那儿，这那时候就是彭子富先生主持， 嗯，彭先生 啊， 哦，我知道你说这明光北里跟我说还不是一码事， 啊， 我说的是小二楼， 不是 上一个小二楼， 完了呢，这个那是91年了 啊， 我记得很清楚。 啊、太早了。 我跟着这个马增坤先生，后来我们就骑车去。我当时上初一，他老爷子呢骑一个，我记得大二八车，我骑小车，吱吱吱在后边蹬着。你想大晚上的从崇文门啊蹬到蓟门桥也可以，蹬到蓟门桥之后啊，有时候去早了还没人。哎，这个因为蔡先生当时蔡方先生也是北京曲剧团当年曾经任过副团长， 对对对， 退休之后组织这个票房，完了我们就在这等着，等这个蔡先生来了，然后马先生呢自个儿活动活动，哎，收拾收拾。他之前先说半个钟头书， 哦， 完了我呢是跟蔡先生学这个插曲儿，当时刘宝光啊、刘先生啊、什么这个许吉星这个等等，他们这些弦师帮我伴奏，哎，我记得特清楚啊，这个。刘宝光先生弹第一次唱，唱完以后把弦儿一搁，挺好，还扶弦儿，这不容易、哎，拿起杯子喝一口水就不理我了啊、就跟赵先生跟蔡先生聊天。过去我们学的时候啊，那个老先生他给你弹啊，得弹两句他就喝口水， 哦， 弹两句他就喝口水，不是渴了，为什么呢、就看这学生啊有没有眼力劲儿。我赶紧暖暖壶给他倒水，是吧？因为我那会儿11啊，那这个很有意思，也是过去很多年了嘛。 对对 对, 对、 这 个，那 个 气氛实际上是很值得人回忆的。 后来您去的时候呢，就 是 打那 个 北门进，打北门进那个平地上。 对对， 哎、 但是那我去那实际上是个居委会， 对，等于是一个。有点挺大的一那么一厅了似的， 对，一个大屋子， 对了， 还有镜子， 哎，对了对了， 但是您刚才提到这就是蔡方老师，我没赶上， 那是小二楼 啊，对、 嗯， 那几位我都赶上见过了， 嗯、 像这个许吉星先生、刘芝先生、贾振良先生、彭子富先生，这些位我都赶上了，当时有时候每次。注意赵先生，一个是他唱、他唱之前准得聊，聊有时候能聊出20分钟去，比这个唱的时间还长。 那对对对对对对，他写，而且他在那个票房聊啊、还跟台上不一样，他台上呢是为了观众，他讲这个剧情啊，使个包袱，在票房里边聊，他净是聊这里边的事儿。 对、 嗯， 就是听他这聊啊，特别长知识，而且特别亲切，包括他在演唱完了，他下来坐在后边的时候，跟我们也。聊一些东西，而且当时就唱一些插曲啊，快说快，他还不怕点，因为那时候我听的少嘛，有些我没听过，我问到他，他当时他就上去他就唱， 不是后来啊，赵先生能收你为徒啊，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我也找赵先生学过，这个他专门讲吐字发音，这个能讲一节课， 对， 完了他给我整个的上过一段叫《绿衣女》。这是他自个儿写的，这个 聊斋的 聊斋，万物皆有灵，生灵俱有情，说这个就这一曲头这半天啊，你这个吐字发音不对啊，这怎么给讲，后来我说您这个那些个小曲儿什么的我帮您整理整理啊，当时我就上大学了嘛，整理不过来太多，哎，我这叫梁曲俊存，我自个儿起的名儿，我叫赵俊良嘛，但是我想整理整理不过来，所以后来我写那本专著，这个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俗曲研究，还用了很多他教给我的词儿，我还写上这是出自赵俊良先生的梁曲俊存， 对 对，括号未刊，就是没印出来，只有手抄本， 对对 对, 对、 哎，当时他那个东西确实是太多了，哎， 是， 那后来有一次我跟他聊，我说您。怎么不收个徒弟呢？您这收个徒弟，他说嗨，我也没收徒弟，也没人拜我。有一回啊，我们团一个人就跟我说，老先生，我拜您为师，我跟您学学行不行啊？后来我就问了人家一句，你拜我为师啊，我配吗？打这儿起这位不理我了，可能他认为我葛他，其实我真没葛他。 老先生是一种谦虚啊，谦恭。 对，后来等于是收了您做徒弟了哈， 非常的荣幸，也是，很惶恐，实际上是。 哎，那除了你还有谁呀、 还有一位师兄，现在这位师兄呢出家了， 哦， 叫可义法师，他呢可以说是也是一位佛教的一位文化学者，在以前呢，他实际上是戏剧学院毕业的，专门学这个戏剧表演的，也说相声，我们是一块儿举办的这个仪式， 哦，就你们俩人， 对，后来他出家了嘛， 后来就没有其他的学生徒弟了， 然后就。 应该说就是您这支、 嗯、 就是张云海先生，您这支您这是拜师的时候， 嗯， 贪师代师， 对对， 那就是您这几位就可以也算是做， 对， 也算做弟子，应该是， 对对 对， 我觉得可以，应该也算是，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嗯， 这是赵俊良先生，后来在2013年11月28日， 嗯， 在民族宫剧场，是这是北京曲协， 北京曲协啊、 哎、 搞的这是。展演， 嗯， 主题就是薪火传承， 嗯， 就是都是师傅带徒弟， 嗯， 我也是很荣幸吧， 嗯， 能够跟他同台， 嗯， 表演的这段叫荡皮箱， 荡皮箱， 这是个拆活拆唱的一个段子。 这个拆唱芭蕉鼓啊、 嗯， 是我一直就想特别想学的， 嗯， 因为什么呢？我后来说相声， 嗯， 相声就是从拆唱芭蕉鼓里来的， 对， 这是相声的父辈。他就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带一弹弦的、 嗯嗯、 哎，分包感觉儿、 嗯、 就跟小戏儿一样， 有说有唱有逗， 但这里边对还得有包袱、 嗯、 所以我就一直跟赵先生那会儿就说，我说您给我上个拆活、 嗯、 您就教我一个拆唱，嗨、嗯、那东西没法弄，因为什么他也太老了吧，也他一共好像一共是8个柴火， 对对 啊，这个 数， 嗯，你比如荡皮箱，这个我就一直始终听这荡皮箱，我一直想学，我就没学着，后来结果一看，这个等于是你们二位把这个恢复了，这绝对是也是他老人家的绝唱了， 是他的一个 可能在他去世之前就没 再没登过台， 登过台、 啊、 哎，也是您 是我一个太荣幸了，因为什么呢、 哎、 我就跟老先生就通过这么一次台， 嗯， 那么在这个正活荡皮箱唱完之后呢、 嗯、 我们又返场， 嗯， 演唱了一段羊奶物语小白菜， 嗯， 就是刚才听到的， 嗯， 知县刘一彤和知府边宝贤这么个对唱， 嗯，嗯， 那么赵先生，他当时在台上他就是这么说的， 嗯， 他说我当初演这个， 嗯， 我演边宝贤在电影里， 嗯， 是顾荣甫先生演的刘一彤， 嗯， 我是跟这个老顾同志合作， 嗯、 今天呢我还唱这边宝贤， 嗯， 我跟这位小顾同志我们一块合作， 哎、对, 对对， 他们俩可不是一家子， 这老先生也是等于是我们行话叫抓的现挂， 对对对。 这荡皮箱也是绝技舞台啊，恐怕得是大几十年。 因为这荡皮箱当初呢、 嗯、 就是在盲艺人里头比较流行的一个段子、 嗯、因为你想我是也自命是曲艺研究家呀，我也搜集资料也研究、 嗯、 就这段一直就没找到、 嗯、 连词儿都没找到。 对，因为赵先生当初他说他这段就是由盲艺人有一位宋先生 嗯 给他念的这词儿、嗯、 哦 啊、当然之前也学过，说这里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牌子 嗯 叫莺歌调， 嗯， 这莺歌调呢有点滑稽， 嗯， 里头两个人就是一起一唱一和的一块儿喝醋， 嗯， 这个牌子是盲人， 嗯， 比较常用的一个牌子， 哦、 嗯，据说明眼人呢并不唱这牌子， 就是在民国时期， 对， 嗯，那这样咱们呀、啊、听听，在2013年11月28日在民族宫剧场，赵作良先生带顾伯岳先生啊，这两位一老一小两位先生演唱的这个、 嗯、 绝对是绝唱了，芭蕉鼓拆唱叫《荡皮箱》当中的这个莺歌调，由李建书老师伴奏。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就到了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今天呢，我们来听听赵俊良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儿，这叫《十二月探妹》，伴奏许吉星。在这首北京小曲儿中呢，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